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用了一个这么特别的音乐作为开场啊，大家可能还不太熟悉，不过即将到来的明天的这部电影一定让你非常熟悉这段音乐。这是来自日本的一部电影，明天将会和大家见面。有标题说它是继《小偷家族》之后又一部暖心治愈系的电影。 嗯， 名字叫做《镰仓物语》。不过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资料啊，因为好像日本那边上的比较早。 嗯， 去年的年底已经跟日本的观众见面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比如说你旅行去日本的时候有可能看过，有可能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啊看了这部电影。但是我相信广大的中国观众对于日本电影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感情还是挺浓厚的。 是啊，尤其如果您要是到这个镰仓的话，是吧，到这儿呢就不仅仅是去看灌篮高手了，是吧， 这是一个拍摄圣地，是吧，拍照的圣地。 哎，这个神奈川县还有一个闹鬼的地方啊，它叫镰仓。 镰仓物语这个名字其实如果不太熟悉剧情的人对它是一头雾水，可能都不知道他要讲了什么。但是今天呢，我们通过映前啊，在映前的头一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电影，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关键的名词叫做治愈系。 嗯， 啊，治愈系这个名字对于中国的年轻的观众来讲太熟悉不过了，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治愈系这三个字。 对， 从音乐，从我们看到的影视剧作品、文学作品啊，包括有的时候说几句话，人家就说你是一个治愈系的人。 哦，是吧，啊，好嘛，那今天我们也有一位治愈系嘉宾。 对对对对对， 啊， 嗯，今天这个治愈系非常的我们很熟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从他这儿可以了解更多的关于治愈系的文化。 这个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咱们的编辑杨丹老师，杨丹老师创作了很多这个治愈系节目啊，他的治愈系这个广播当中的治愈系呢，他这个有的时候是这个创造抑郁啊，制造抑郁，有的时候是治愈了你的抑郁啊。 对，我们来欢迎一下杨丹，欢迎，啊， 大家好。 其实我们在 同事之间称呼的时候一般叫 程 涵，对 啊，对，播音名叫程涵， 刚才特别不习惯，所以我还是叫你程涵吧。 哎，好好好， 这对于听众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尊重，因为我们听到的可能节目当中的名字程涵， 就是程涵， 是吧，啊， 我这一秃噜把这个 那名给暴露了， 起了日本名字杨丹程涵。啊，欢迎程涵。刚才说到这部电影，程涵和我身边的赵亮，其实两个人已经是提前观影了， 对， 是吧？ 啊， 对于这部电影，你有什么想说的？先跟大家说几句，你对这部电影的看法，你的评分。我们电影这个节目当中，一般每次介绍到某部电影的时候，某部作品的时候，都会说，哎，你打几分？ 对对，我这个早就评好了，因为看完之后，如果十分的话，我给七分。嗯， 就是，哦，七分 了。对，他不能说是满分， 嗯， 因为怎么说，他还是有一些硬伤啊，包括就是说，嗯，在情节设置上啊，会有一些问题， 嗯， 就比如说你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是什么样的， 哦， 就是他不会说给人一个特别意外的这么一个， 嗯， 一个惊喜，但是呢，就是看完之后会感觉很舒服， 嗯， 其实就像你说的，很治愈， 治愈啊， 嗯， 这个治愈系的电影有很多很多，可能大家伙在过去的观影经历当中，有一些是你脑海当中那个治愈系电影最佳的一部，或者有那么几部。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也是跟大家要说一说，这个治愈系电影究竟你看过的哪一部才是你的那位灵丹妙药。 嗯， 好吧，刚才问过的程涵啊，接下来我们问问赵亮。赵亮是我最不常问他给哪部电影打分的，因为我最怕他剧透，但是今天我不得不问，哦，这一部电影你提前作为媒体场观影之后的感受和分数。 这个我给这电影打三个分。那， 什么意思啊？ 三分天下啊。打三个分呢，我是想这样打啊，看之前有一个预期， 嗯， 啊，这个预期呢是七分啊，因为这个是 因为受到程涵老师的影响，气氛，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提前的口碑啊， 嗯， 也有这个一些宣传上面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描述啊， 嗯， 所以确实是我觉得就是奔着我说这是好电影啊， 嗯， 这样去的。观影过程当中看到这个就是高潮戏之前，我打到了八分啊， 哇， 某一个部分我甚至可以打到九分，确实可以触动到我了啊，然后呢到这个高潮戏，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电影会给人一个巨大的最后的一个满足和惊喜， 嗯， 啊， 嗯嗯， 可是这个分数我觉得还要再回到七分，甚至要比它要低一些。 哦， 我懂你，嗯， 哈，平均分七到七点五吧， 其实我扣那三分就是在结局， 是吧， 对，前面我其实我感觉都特别舒服特别好，啊，然后呢就跟赵亮说的一样，就是期待结尾，哎，应该这样了，我脑补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嗯，怎么就这个样子了呢。 赵亮，我们说过一个老话叫观众难伺候吧， 啊， 就是难伺候的什么样的方面呢，就是一方面如果太简单他会想，哎呀，我都想到了， 嗯， 如果他没有想到的结局发生了，他会想到，哎呀，这我想的是那样，他怎么能这样呢，啊，这观众难伺候， 说好了在直播间打架的， 对对对对， 我可能是这样 难伺候。 程涵，刚才说到这部电影，你说你打七分也好，还是照亮刚才的三个分数， 嗯， 我们刚才都绕不过一个关键词，就是刚才说的这部电影它的头衔当中有这么一个名词叫治愈系。 对， 这部电影你也说了它是很治愈的那种， 嗯， 就是 什么方面， 我反正看到中间过程中我是哭了， 嗯， 因为怎么说呢，他这部电影我要是用一句话总结的话，他， 嗯， 只是一个披着奇幻外衣的一个来宣扬爱的这么一部电影，它其实是很暖的， 嗯， 而且它的结局又是很光明，很就是很大团圆的结局， 嗯， 中间它强调它的一个主线其实就是爱情，芥雅人主演的这个作家跟这个女主演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 嗯， 然后呢一个拯救一个守护，是这么一个主题，包括它支线剧情也是家庭的温暖， 嗯， 然后夫妻之间的这种虽然死亡隔阂了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 嗯， 但是呢我依然拼尽全力的在守护你，就这个点是非常感人的， 嗯， 就是我中间就是他包括这个男女主角阴阳两隔的那块，嗯，女主角给男主角写了一封信，然后读信的那块我是真是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在看片会的过程中我又不好意思直接哭出来，就在这默默的抹眼泪。 因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个看片会它不是像咱们一样坐在一个 电影 普通的影厅里，所以他有时候哭的时候可能没人会发现，是吧， 这个我跟这个程涵的就是哭点 啊 不一样啊， 就是、 对，因为你当爹了，对吧？ 就是 哦，是身份的不一样。 不，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啊，可能确实它有略有差异。我觉得是这样啊，就虽然我也是个感性的人，是吧？哎，但是呢，就是特别触动每个人的部分，它当然是不同了。陈寒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守护啊，还有这个生死相隔的这种，它这种戏剧张力，这是我们能够共同能够感知的啊。但是就是我觉得特别打动我的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日本人他讲故事，他跟这个很多，就尤其他前半部分啊讲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他确实是有他自己的这个特色啊。 对， 就是有些故事你一看你会大概觉得这是一个日本类型，反正也说不好是什么类型，我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我们就是大体上分是东方故事西方故事这样去讲，但是有些故事你就觉得这个特别的日本啊，就真的是这种感觉。有些故事觉得这绝对是一中国故事，虽然这一次这个物语啊，这你说这物语可以理解为日本传统评书吧，能不能这么理解啊？物语是不是它就是他们的那个古典文学吧？ 对， 通常物语在咱们翻译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吗？ 对，就是故事传说， 故事传说这个意思。但是它也是在民间就是流传嘛，就是大概是这样吧，对吧？就是你看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它自己的那个风味的。它就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传统故事，我们有自己的这种习惯是一样的。所以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隔着它的那种。这种文化差异我能够感受到，他是想做一个，尤其再加上他们很独特的那种表演，是吧？他那个场景，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就赵丽蓉老师说的那个只有民族才是世界，他是想做一个很突出他民族特色的那个东西。 这是最打动你的是吗？ 是的，我觉得是的。就是如果你要了解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他的那种情感的习惯的话，你要进入到他那个体系当中的话，那个才会真正的打动你啊。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不仅仅限于这一部啊，这个镰仓物语，当然也不仅仅限于日本电影。我们说到的治愈系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在不同的国别的电影当中去感受过这种治愈系的力量。 您都是以怎么样的姿势被治愈的呢？ 你别说，我刚才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其实治愈这件事情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因人而异啊。 对， 很多人对治愈系电影他的看法不一样，尤其在选片的过程当中，哪一部分片子是治愈系好像那个效果是最好的，个人的答案真的相差很远。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共同的领域。那我们举出几个例子来，如果您也觉得底下我们说到的这些片子是治愈系的话，你也可以来补充一下，看看你是否在观影过程当中遇到过那种你自己的灵丹妙药治愈你的那部电影。比如说我们说到治愈系电影，日本的有很多啊，千与千寻算不算治愈系？可能很多人会把它列入到这个名单里面。那如果说忠犬八公的故事，像这种宠物故事的，还有导盲犬小 Q。会不会也是 这都是抑郁的郁吧？ 是吗？你觉得是这样啊？ 我看完哭一天的这种东西， 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些人他觉得哭也是一种治愈？ 对，但是这跟《镰仓物语》让人哭那感觉不一样， 好， 那个结局。 所以我们说不是同类型，但是它都有一个标签是治愈系。那我再说一部《当幸福来敲门》，算不算治愈系？ 这个 很多人也是看哭了。 对啊，这属于我的治愈系。 好，那《心灵捕手》算不算治愈系？ 也可以算。 对， 那么《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可能在很多人的片。单当中都是排在前几位的，这个也有可能是算是治愈系的。对吧？那还有有一部韩国电影赵亮多次推荐，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叫七号房间的礼物。有人把它当做治愈系的代表作品。 这个没看过。 还有比如泰国的一部电影叫初恋这件小事。这个也是治愈系名单当中的一部啊。我们刚才说的不仅仅限于这些电影啊，片单还有很多，各位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你看过的哪一部治愈系电影才是你的灵丹妙药。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来，跟随着《镰仓物语》的主题音乐，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治愈系电影。哪一部才是你的最爱，才是你的那个灵丹妙药。程涵刚才说到治愈系电影，治愈系电影在你的心目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才属于治愈系？ 我觉得至少结局上是 相对圆满的吧， 温暖的， 就是能让人，对，能让人产生希望的。 嗯， 我不求大团圆，但是呢，能有一个开放式的温暖的结局。所以像这个导盲犬 小 Q 忠犬八公， 这个真的接受不了。我看完之后一天心情都很压抑， 是吧？ 这个我觉得就是看这个有宠物的电影吧。对我没有治愈的作用啊，因为它会引发我很多的思考。看完难受啊，确实是，但是就是我觉得有一些爱情电影是有治愈作用的啊。你比如说，我推荐一部这老片子了，就是《初恋五十次》啊，这个治愈 多少次？ 五十 次，次数很感兴趣，五十次。 这个呀，它也有一点科幻，叫奇幻色彩啊。这片儿挺有名的，这上大学的时候看的啊。这个初恋五十次，他就讲一个女孩这个短暂性失忆啊，就是一天，这一天记忆就是从一天早上到晚上，然后就没了啊，然后跟这样一个女孩谈恋爱啊，那么最后呢，那么这个惊喜的一个团圆的结局，让你就会觉得这个男人就跟这样一个女子生活在一起了。每天早晨，女孩一睁眼睛，先看一个电影，告诉你是谁，你患了这种病，我是谁，还得让她相信。 这样题材其实好像好多电影都在运用啊，不同的 对 不同的一种方式。 对， 刚刚说的治愈系电影，大家都有很多很多自己推荐的片单当中的那一部啊。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那说到治愈系呢，这个名词，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了解这治愈系从哪里来？可能更多的喜欢这个日漫的朋友，还是觉得治愈系它应该是从邻国日本来嘛，因为当时我们看到说日本在大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广告片，有一些这个综艺节目，他们会用当时没有治愈系这个词，但是他们会觉得是舒适的啊，那种很舒服的感觉。后来呢，就有一天，这是也是传说啊，说坂本龙一的某一支音乐作品啊，被当做了治愈系的鼻祖。 哦， 这个坂本龙一可能是中国观众还是比较熟悉的一位啊，这个电影人和音乐作家。但是哪一首曲目能够成为治愈系呢？我先给大家描述一下他们怎么说这个治愈系，在他们那个语境当中，说治愈系，这个治愈系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男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应该是水蒸气般的男人，听到吗？水蒸气。 啊、 哦，你就想到他那个很舒服的 啊，就我明白了， 抱不上，抱不住是吧？ 是这样的，这个跟我性格有点像，是吧？你就是、 你是水蒸气啊， 我就是有点飘嘛， 飘。你看每一个国家，它其实对于那种描述的这种感受，好像有不同的地方。到底哪一首曲目啊？坂本龙一的哪首曲目？我们来听几句啊。这是坂本龙一在1999年的作品，我查了半天，我是找不到他的翻译成中文的名字的。我们听听他的音乐风格。水蒸气的感觉， 确实， 这是我经常在节目里用的， 是吧？ 就是那这样的风格的这种音乐，我经常在节目里用。 你觉得它会不会有治愈的作用？ 对啊，就听起来很安静、很舒服、很祥和，对。但是我体验不到水蒸气。 水蒸气，就只有日本人在泡温泉的时候有水蒸气感觉。 这个应该适合在夜晚呀、听啊，就这种感觉。 听着，然后水开了啊，看看去，水蒸气冒出来了。 刚才我们说过了，今天是互动话题，就说一说哪一部才会是你的灵丹妙药，你的那个治愈系电影最佳的那一部究竟是什么？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他们的片单当中那一部了。治愈系电影呢，我的感觉呢，刚才说到我们有共识啊，就当幸福来敲门，像这一类的电影，它往往是这样的，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境，那个时候你可能看这部电影都对你有那个积极的那样一个作用，它可能都会让你感觉到温暖。当幸福来敲门确确实实就是这样一种作品。 对， 任何时候，特别是你在难受的时候、有困境的时候，你每次看这个电影，你仿佛就有了力量那种感觉。 对对，是这样啊。这个电影当中呢，你就是看，首先它比你还惨，是吧？哎，这个，然后你就会觉得 是怎么逆袭的？ 哎，然后这个， 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吧， 哎，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然后当你看到他跟自己的孩子，就是当他们这个物质特别的匮乏，甚至人生就要走不下去的时候啊，他们那种精神上的互相的慰藉，哎，在以后就会成为宝贵的财富。 还有就是哪一部呢？就是我刚才说有很多很多我看到片单当中都把这个

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恳求治愈。 下午的4:35，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一下我们的治愈系的程涵。 程涵， 大家好，我是程涵。 欢迎程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也是问问大家，治愈系电影啊，在你的记忆当中，哪一部是最精彩的？哪一部对你来说是你的灵丹妙药？ 咱们就着这个《民仓》明天啊，即将来的这个 《镰仓物语》 《镰仓物语》啊，问问程涵吧。这个程涵这做了很长时间故事酒吧了啊，想想你做的哪一个故事有治愈的效果，或者说有没有听众在 这个平台上他那个故事都是撕心裂肺的， 都是比较惨的。 那有时候这样的，这个惨烈的故事啊，他得到了这个一个比较，就是这个完满的结局之后，有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叫治愈啊？就是你的内心看完这个之后，你很平和，对吧？就是你觉得说好，我现在可以收拾掉所有的坏心情，我就是开始正常的这个人生旅途，所有的情绪都就是抛去了，哎，我这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才叫治愈。 我解释一下你的话，有可能是这样啊，就是说我看到了种种不幸， 对， 然后呢，我发现其实种种不幸是 还是会让你高兴， 不是世间所有形态当中的那几种罢了，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有可能我。这个心理啊，我觉得我今天来讲是不合适的，因为没有到那一步。但是我们可以去想象，有人，我们就像说一位得道高僧，我们就像说到一位就是可能会进阶的这么一个心境吧，他可能会看淡一切，有可能会得到这种治愈。 对，就是说，苦难是必然的，就是人间本身就是肯定是受苦的。但是呢，就是说治愈，所谓治愈就是。你看待这些苦难的角度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换一种角度，你从这些苦难的故事中能够从中汲取到一些力量，或者说就是说去明白你该怎么才能释然这些东西， 增加了你的智慧。 对对对，那就是治愈的。 这就取决于这个故事本身，还有讲故事的方式。 对 对 对，包括你怎么对这个故事进行总结。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刚才你问的问题就是，程涵在他自己的这个节目当中，因为你自己有一档节目叫做 在故事台的那个 叫做 故事酒吧的1001夜， 那个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治愈系的故事？ 你要是那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所有的故事都是因为所有的故事基本上都挺惨的，就是因为它没有苦就不能成为一个有冲突性的故事。 如果前面没有苦，你后面哪有后来的那个？ 因为最后我都会像深夜食堂那样，就是让调酒师给这个讲故事的人一杯鸡尾酒，然后呢，同时对这个故事进行总结，告诉他你应该去怎么看待你的这段故事，你的这个人生经历。 所以是不是你也受到了深夜食堂的启发？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我就是受这个，我就是想制作一档很治愈系的很。 广播节目 的广播节目，对，才做了这节目。 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些这个革命历史题材能做出这种治愈系的效果啊？想不到吧？ 哪一部？ 是这样的，我忽然间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它是发生在，就是它有这个故事原型的啊。后来呢，是被一部作品给应用其中。它是讲的是这个就是解放战争时候啊，有辽沈战役当中的一段故事。我没有办法形容，今天我觉得说治愈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应该用治愈来形容。大概讲一下什么意思啊，就是呢，当时我们跟这个国民党军队开战啊，然后呢受到这个前苏联的这个支持，他们支持啊，他们这个人的性格都很奇怪的啊，他们是给我们拿来了很多的这个什么有酒啊有肉啊然后最重要的是拿来了很多的兵器啊。我们这边接收这些兵器的排长呢，跟那边这个就俄罗斯的他们这个也差不多是平级的这个干部，在完成交接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人家说我不能白给你是吧，我们是友军，但是咱们得喝酒， 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能喝的，咱们得比酒啊、而今天喝花样喝，换着喝，我喝你那小二，你喝我们的 我的哥， 我的哥啊，然后就一杯一杯，就俩人就拼着喝， 还是故事酒吧啊。 喝了最后啊，这个哎，人这个俄罗斯的军官说，我你看啊，我提出这要求，我还这什么，我还让我秘书陪你喝，秘书是女秘书啊。喝到最后，这个女秘书就很不想喝了，她要失态了，是吧？她喝的她很难受。后来咱们这中国这个排长非常的绅士，说不要再让她喝了。然后这个军官说不行，她必须喝。最后咱们排长说这样吧，她那个我替你喝。就他体现出了非常绅士的一面。最后这杯酒怎么把这俄罗斯军官给喝倒的呢？咱们这排长就是他一人喝两杯啊，他喝一杯，最后他拿着大鼎喝了一杯酒，那排长喝服了，那边的排长喝服了啊。那么在第二天，咱们是顺顺利利的把所有的兵器装上车，哎，走了之后，那个已经昏厥不醒的那个女秘书醒来之后啊，她是用自己的三根头发啊，交给了咱们这边这个替她那个解围的这个排长，这个是有历史原型的真实的故事啊。我就觉得在那样一个时期哈、就有这段故事，然后发生在异国的啊，又是这个差不多是友军但是有文化差异的这样的军营当中，这故事非常的奇妙。 这故事能在故事酒吧里有 这个？这三根这是爱情故事吗？ 他有爱情。 这三根头发是什么梗吗？是他们的一个文化梗吗？ 这里边绝对是有爱情，但是更多的应该是感激啊，一种相惜。 这个要是再回顾起来的话，那会觉得会比较治愈。 这段故事出现在哪儿呢？这个出现在曾经在辽宁电视台啊，他们做了一部很有意思的评书。这一部评书应该是30回，有几个人合说，单田芳先生、田连元先生、叶景林先生、还有田连元先生的弟子叫张杰兰、他们四个合说的电视评书、在这个电视评书当中出现了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所以你看，这个治愈的角度对人们的，或者说不同的观众、不同的受众，他的这个治愈的效果不一样的。 对对。 刚才我还看到这么一个留言啊，糊涂的旁观者，我们的老听众，他说要说治愈系的话，你听他举的这一部作品的名字，他说这么多年了，一直让我有所感动的，只能说是《花样年华》了。 哦， 他说男主和女主的唯美，这对于每个人来说，他可能不同的那种感受，他对自己有治愈的效果。 对 啊， 风华正喵说想到两部电影，伊朗电影《小鞋子》，看完之后真的给人带来宁静美好的感觉。还有就是印度那个小萝莉和猴神大叔， 他说 剧情有点狗血，但是看完之后情感上特别满足。 对，那个片子很不错。 他的剧情是开挂的，但是他那个主题那个线真的是很感人。 对， 小齐说几个月前看了《镰仓物语》，感觉就是一部属于成年人的童话。虽然世界观和氛围的营造都很到位，但是就像童话故事里的没有彻底的反派一样，他说剧情呢显得略微平淡一些。 简单。 对，他说此外片中的火车等元素凸显了浓重的日系的怀旧气息。这个说到这里，他这个片子当中，因为我没有看，你们二位看过的当中有一那个火车啊，我也看到很多影评当中提到说那个江之电或者叫江之岛电车是吧？ 对， 那样一个，其实在镰仓是有那趟车的是吧？有那， 我没去过镰仓，这我还真不知道。 二位都是镰仓迷啊，我可以这样说啊，因为我身边照亮跟我讲过关于灌篮高手，我们看到很多人在镰仓那边拍照，是在哪儿拍啊？我都能把那个画面给你们复述出来。 铁轨旁边是吧？ 还有一个镜头是在面向大海那个斜坡 啊，对， 那个坡说没有日本人在那儿 啊， 全是外国游客，世界各地的灌篮迷嘛，就在那儿拍啊。 对， 所以有好几个地方。还有就是这里面这个火车，这个火车元素呢，其实日本的电影当中，我发现这个元素运用的还挺多的。 千与千寻呀什么的， 对，但是我就是特别想提醒大家一点什么呢？就是。我建议大家是最好是不要先看影评，还有哪怕是一些 我就不能看了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影评呢，其实它有一点说，它会把电影当中的元素抽离出来，告诉你我这电影哪儿好 啊。 但是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有期待了啊。那你期待它老不来，它其实这个跟你一张白纸去看电影那个心境是不一样的啊。你要是期待了不来，你就着急，你着急你就会错过 当下的很多美好的东西。 嗯嗯，你还是要像一个水蒸气般的男子一样，在电影院当中去感受那个治愈系的力量。 该飘就得飘啊！ 三十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刚才说到这个关于叫治愈系的时候，一直在想啊，因为张亮也说影评里面有很多提到这个《镰仓物语》的时候都说到了这么一段话，说它是日本版的《寻梦环游记》。我知道这是对中国观众说的，因为中国观众很熟悉刚过去不久的《寻梦环游记》。 嗯， 所以刚才邱月然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提到这部片子，他说《寻梦环游记》算吗？《寻梦环游记》在当时这种叫治愈的力量，我倒是没有特别感受到这方面，但是我听到了很多就是孩子们走进影院之后的不适啊，有一些孩子可能是 吓坏了， 被吓着了。但是我也看到同样就是年纪差不多相仿的孩子在里面也有感受非常不一样的， 对， 这个跟 哭的， 对，这个跟可能家里面对他的这种培养，他所接触的文化可能都有关系。对日系的这个东西接触比较多的人哈， 嗯， 好像文学作品也好还是动漫也好， 嗯， 对于这件事情好像看的都还挺有意思的那个角度， 嗯，对， 你比方说日系的作品当中有很多都是关于这个叫生死啊， 对，没错，没错， 神怪啊，这方面的 东西，生死观是吧，嗯？ 这个东西跟咱们好像确实是有不同的地方。 日本人很喜欢探讨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日本的就是文艺作品啊，无论是动漫呀，啊，还是电视剧啊，然后电影啊，他们对死亡的这个探讨非常就有一种痴迷， 嗯， 而且他们从来不把就是死亡看作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事情， 嗯，或者说他们没有太多的忌讳，他可以这个 就在他们的可能在他们的信仰，在他们的文化里看来，就是说死亡只不过是一个，并不是结束， 嗯， 就是我当然我记得有一句话叫诞生是死亡的开始，死亡是现实的延续，就是他们通过死亡这么一件事情反而是反观自己的内心， 嗯， 同时获得一种成长，获得一种就是像镜子一样，我通过别人的死，我通过至亲的死，通过自己经历的这种死亡，然后来反省自己，然后来认清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你说的这个这些话让我想到的完完全全是这部电影， 对，入殓师， 这个音乐对中国观众来说是非常熟悉了。其实就说到这个关于入殓师也好，还是提到《镰仓物语》，包括刚才我们说到那部反映墨西哥文化的《寻梦环游记》， 嗯， 他对于生死的这种看待，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开阔的视野。不是说哪一种东西是对的，它可能是你本民族本国的这个文化它所固有的，但是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也可以看看世界有多么大。 对，你也可以拿它当一个镜子， 对， 是吧？ 对，你反观自己， 对，它给你一个新鲜的这个角度啊。 是， 你看看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或许你就受到了启发，你也可以获得一种平静。 没错，没错。刚才小齐也提到这个入殓师了，还有邱月人刚才说到那个三傻大闹宝莱坞算不算是治愈系？ 啊，这个可以，我觉得可以， 啊，这个可以治愈是吧？ 一点都不绝望嘛，是吧？ 对，都励志啊。 然后他还提到一个，他说哦，他是说啊，反正他跟媳妇儿和娃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哦， 三傻呀。 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更多的朋友可能都在分享自己的那个治愈系片单当中的灵丹妙药啊。 嗯， 如果哪一部电影打动了你，你看刚才你刚说的那个小鞋子还不是一个人在提啊，刚刚我还看到还有很多人也在说 的哈。 嗯， 今天我们收获了这个治愈系的片单，是吧？ 真的是啊。 嗯嗯。 刚才如果说哪一部电影能够有这样的作用的话，如果你也喜欢，我觉得明天的这部电影你不妨去试一试。 对对对。 嗯。 镰仓物语 还是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嗯嗯嗯。其实说到更多的一些电影呢，对于我来说，治愈系的电影，我跟杨丹，我跟陈寒啊，陈寒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有音乐对我有治愈作用的时候， 啊， 我就特别这个。 刚才我一直想提《阿甘正传》，因为《阿甘正传》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治愈系的，我看了无数遍，我从小到大看了无数遍。 我也是这样，我就是有的时候心情稍微一低落的时候， 嗯， 再看一遍。再看一 眼， 然后让我们跟着他的那双鞋一起奔跑。 嗯 嗯，谢谢陈寒今天来到我们治愈系的主题的四点有戏， 谢谢邀请，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四点有戏啊，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明天再聊。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